好啦，欢迎大家翻嚟 Positive 音乐特区嘅 Podcast 第一集。咁我哋所讲紧嘅系有关于 Podcast 嘅杂谈啦。咁头先我讲咗一轮有关于 Podcast 我自己所见到嘅特色啊、问题啊，以至个前景上面嘅嘢啦。咁呢度呢一节咧，我就会比较集中于分享下我自己个做 Podcast 嘅经验啦。咁又或者我應該講啊，話我聽 podcast 到做 podcast 嘅經驗啦。咁其實一切源於大概一年前啦，年幾前啦。我嘅 starting point 係今年二月啦。咁但係其實與 podcast 嘅緣咧，係由上年即係2005年二月到開始。咁其實嗰陣時就這個資源呢就是1月2005年呢就 Apple 在 MacWorld Expo 到公布了新 product 啦，咁有 Mac Mini 同埋呢個 Apple Shuffle 啦。咁當其時見到部 Apple Shuffle 係好鍾意嘅，雖然我而家都仲用緊啦，但係嗰個 novel 字冇乜點走到嘅。雖然亦都同時有啲人發覺就話，部機其實好似好昂居咁啦，咁用一部冇 screen 嘅 player 又唔係真係話平人哋咁多，咁然後跟住冇 screen 咁有啲昂居居咁，但係我自己發覺啊都幾好啊，用得幾舒服啊。咁當其時一出咗之後冇耐，我已經忍唔住手喺 Apple 個 website 度訂咗一部，咁啊跟住嚟咗啦。咁啊好啦，咁有部 MP3 機啦，即係而家。部 iPod 都叫 MP3 機啦，即係就算 Apple Shuffle 都係啦。咁我係做咩咧？咁啊，梗係我嚟聽歌啦。咁我自己都有一個相當大嘅 CD collection。咁我當然就係開始喺度用 iTunes rip 歌，咁然後跟住我嚟填落只部機度啦。咁但係咧，同時間我又發覺因為嗰陣時我同時間係訂咗一部 Mac 嘅，我買一部 Mac Mini 翻嚟。咁我叫做係以前用過 Mac 啦。咁我即係以前用 Mac 經驗嗰個，遲啲再講啦。咁睇下第日温習出齋講 Mac 咯。咁好耐冇用過 Mac， 咁我發覺啊，買翻嚟，咦，我又冇書又冇成，咁揾啲咩嘢嚟去增進下自己用 Mac 嘅經驗咧？咁我就跟住上網查下啦。咁當然揾 Google 神查下啦。咁啊，發覺咦，原來有啲嘢叫做 podcast 嘅喎，即係除喺度揾 Mac 嗰陣時候，發覺咦，喂，點解有啲人喺度做一啲嘢叫 podcast 嘅？咁我睇下，咦，原來啲音即係啲呢個語言唔係呢個點講廣播節目啦。咁雖然唔係廣播啦，咁就係佢講 podcast 嘅喎。咁我第一個其實最主要聽嘅，咁當年聽過下一陣 Tech Night Owl 啦，嗰陣時叫 Mac Night Owl 嘅。咁後尾就聽咗有兩個 podcast， 一個兩個電台節目式嘅 podcast 啦。咁一個係呢、這個Inside Mac， 另外一個就係呢、這個Your Mac Life。咁發覺以為都幾有趣喎。咁但係發覺 podcast 呢樣嘢，以為有個咁嘅嘢出嚟喺度咁啊，又唔知咩嚟嘅，又冇嗰陣時又未 Wikipedia 又未咁流行啦，咁啊唔會走去抄啦。咁啊，純粹淨係用 Google 神抄，咁啊，發覺咦喂，原來有樣叫 Podcatcher 嘅喎，咁啊，跟住又見到有個叫 iPod 嘅東西喎，咁啊，走上去睇啦，咁原來可以揾到啲 podcast 喎，咁我揾我都唔記得咗點樣揾到 podcast 嘅，因為 podcast 其實係我其中一個最早聽嘅 podcast 啦，咁嗰陣時發覺咦喂，聽到啊 podcast 喺度講佢喺加拿大讀書啲嘢，幾國際喎，咁啊跟住聽落去啦，咁開始就慢慢咁樣聽 podcast 啦，咁啊，我之前講過 Catholic Insider series， 咁啊 Father Roderick 嗰集節目，咁都係我初期聽得最多嘅節目咯。咁後尾聽下又啊，另外因為 iPod 咧，咁因為係其實我發現咗 iPod 嗰陣時候應該已經係三月啦，2005年3月嗰陣時啦。咁嗰陣時其實已經因為 iPod 根本一路都係Adam Curry 嘅一個 project 啦，咁後尾慢慢融入咗呢個 Podshow 入邊啦。咁而家改埋名添啦，咪俾 Apple 告啦。咁呢個按鈕發表啦。咁啊，佢喺個podcast list 度咧就一定有Daily Source 喺度。咁啊 發覺以為有個傻佬喺度講講啲 podcast 嘢咁啊，開始聽啦。咁雖然有一排係唔係好接受得到即係嗰個 format 嘅，咁但係聽聽下都聽慣咗，咁啊開始一路聽啦。咁聽到下上年年中到年尾嗰陣時候，我已經開始喺度諗啊，以為人哋做 podcast 做得咁過癮，我自己屋企有隻麥有部電腦，咁啊可唔可以做咧？咁啊諗咗一輪啦，咁都。其實 sort of send 埋決定咗係會做噶啦，問題只不過幾時做咁解啫。咁啊，其實都諗過係 around 聖誕節嗰陣時就已經要做，因為我原本已經諗話，即係除咗我諗之前另外有啲其他嘅 podcast 嘅 idea 之外，咁 music cast 呢個諗法一路都有喺度啦。咁所以我其實諗住聖誕節期間做啊，咁但係深刻即係因為事忙，咁再加其他嘢，咁又放假啊嘛，咁變咗就結果冇做到啦。咁延到今年二月先至正式開始啦，咁都 so far 都幾好啊，咁點講？做咗咁多集，總算發覺原來我一條友喺度發下瘋咁，然後播下歌都啊都有人聽喎，原來咁都幾好啊！即係可我唔會話即係我好坦白講，我唔夠膽講話我自己嘅即係講嘢質素啦，咁但係如果既然有聽眾的話，我能夠做嘅就係即係去進一步去 improve 自己啦，咁然後跟住希望做多啲好嘅節目俾大家聽啦，咁亦都希望你繼續收聽啦，咁所以就算係 OK 啦，即係亦都叫係喺個經驗上面出現咗一啲唔同嘅嘢咯，咁以前都冇諗過自己會即係有諗過想做類似即係啲 streaming 嘅音樂節目嘅，咁但係冇諗過自己真係會做，同埋冇諗過叫做都做到啲嘢出嚟咁咯。咁啊講咗咁多自己有關即係 podcast 嘅嘢，咁之後咁啊講少少經驗啦，就係話究竟譬如話，我而家用緊咩嚟做 podcast 咧？咁我有部電腦啦，咁我有一部 Dell 嘅 Inspiron 嘅 laptop 啦。咁啊，坦白講，佢張卡卡都 OK 嘅。咁雖則我後尾都買一張 iTalk 啊，應該叫啊，唔係 iTalk 嗰個係 Griffin 嗰啲 USB 外置卡啦。咁但係就暫時都仲未係用得幾好，咁所以我都未有特別再 implement 佢用住，遲啲睇下得閒先慢慢再搞喎。咁啊，另外咁我用緊一隻麥啦，係呢個Sony 嘅 FV230。咁呢支其實卡拉 OK 麥嚟嘅啫，咁所以錄音嘅質素其實唔夠膽講話真係好好啦。咁但係算啦，咁我又屋企有支麥喺度，咁我冇理由走去買支新麥噶，除非我真係好認真咁諗住又話開 condenser 又乜又七，即係又整個 mixer 翻嚟咁。即係嗱，坦白講，我諗緊買 mixer 噶，因為我已經睇到有個都幾好嘅six channel 嘅 mixer， 咁又可以錄到Skype 啊，又可以在外邊播其他啲嘢，咁個個都幾好噶，而且亦都有即係我諗佢價錢都比較相宜，因為而家喺原來發覺喺美國都頗多人喺度放二手嘅，即係我諗有好多人係買咗，發覺唔係特別啱用，或者佢根本用唔著啊，咁然後跟住放翻出嚟啦，咁價錢都唔算太貴嘅，我見好似都係個價錢都係講緊實價賣緊$40几美金，咁然後跟住 bid 嗰陣時隨時可能係呢個價錢之下都可能搞得到，咁所以都 OK 噶。不過買 mixer 咁啊，跟住要買 condenser 麥，又跟住要買 mic stand 嗰啲咩咁嗱，所以點解我話要資金係一個問題就係咁解，因為你一副三大嘅係好麻煩一件事。你一開咗，你係唔好開頭，一開頭咧你好大鑊嘅，因為打後你會慢慢希望即係 improve 你個 podcast 啦，咁然後跟住就你一 improve 你除咗你 intangible 嘅嘢，你可以 improve 即係譬如你講嘢技巧啊，或者你嘅題材嘅 research 啊，又或者你去點樣去 present 啊嗰啲嘢，你可以改即係唔使錢去改善得到之外咧，你其他嘢全部都要俾錢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大鑊噶。咁 另外我而家用嘅 software， 我頭先講啦，剪輯我用 Audacity 啦，咁但係錄咧我係唔用 Audacity 嘅，反而我係用一隻叫 Castbuster 嘅 software。咁嗰隻 software 咧係一個荷蘭人叫 Cast 嘅個 nickname 叫 Castbuster Mike 做嘅。咁呢個人咧寫呢隻 program 其實真係都做得幾好，即係雖然初頭其實都頗多筆啊，呢路路啦，咁亦都唔係咁容易用，有食 resource 啦。咁但係而家嚟講都算係幾好，做到可以做到都唔少嘅嘢。譬如話佢有 jingle， 即係佢可以有頗多嘅 slot 俾你落 jingle 啊。咁啊，亦都有好多 slot 可以落歌。咁有唔同嘅 controller， 係有即係有 scroll 形式嘅 controller 可以俾你推上推落啦。咁控制個音量啦，咁另外佢亦都可以幫你包埋做埋呢個部分 IDV tag 啦，咁甚至可以喺個 program 入邊剪埋 track 都得嘅，亦都可以利用。如果你有 server 係用緊嘅話咧，你係基本上可以 configure 到用個 program upload 埋個條 track 上去個 server 度嘅，咁幾方便。唯一最大問題就係呢隻嘢係要收錢嘅，仲要係好貴添，係講緊$59.99一套。雖然佢係不停咁 upgrade 啦，但係坦白講，如果你唔係認真諗住真係要求好方便咁樣去用，同埋呢個好認真咁諗住去做 podcast 嘅話，我唔建議你使呢筆錢咯，因為實在真係幾貴。咁另外我是被用啲即係都幾簡單嘅FTP software 嗰啲咩啦，咁但係我 hosting 係用 Yahoo 嘅，咁如果唔中意 Yahoo， 因為即係佢幫助中國政府去壓制言論自由嘅話，大佬唔好打我啊！我嗰陣時我未知道 GoDaddy 可以平得咁離譜啊！大佬佢哋講緊6.95做一個 domain 點平啊？唔係點 Yahoo 點平都唔夠佢平啊！但係唔好打我啊！我都唔想啊！嗰陣時係真係揾 Yahoo 揾到最平啊！其他地方我甚至連 Lipsing 我都唔覺得佢平咯。Lipsing 計翻條數，你 hosting 再加domain name 其實係稍微貴 Yahoo 一年貴$10+到啦，美金啊！咁但係仲有佢個 bandwidth 雖然話係會隨住你的用量去增加，但是不是那麼 secure 咯。我成日覺得我而家 bandwidth 用緊5G， 啊唔係，我用緊個server 係5G，而bandwidth 係20G。咁20G 嚟嘅，我一個月以而家嘅流量嚟講係冇乜可能用得曬。但係我唔敢講第時用唔曬咯，所以變咗我都係諗住即係未雨綢繆啊。咁不過有一樣嘢 ，Yahoo 個 domain 會比較好少少嘅，就係佢個 hosting 係support 呢個 WordPress 嘅。咁如果你做 WordPress 嘅 blog 咧，就一流啦。咁所以呢樣都幾好。但係 other than that， 即係如果你唔中意，即係你要杯葛 Yahoo 嘅話，我尊重你杯葛 Yahoo 嘅意願，但係唔好打我啊。OK， 咁另外我諗，大部分人都會用 iTunes 啦。如果你係podcaster 的話，你都會諗住抌個podcast 上去 iTunes 度，等佢哋幫你即係發開去啦。咁我自己都有用iTunes 嘅，咁嗰陣時亦都喺網上 bid 咗兩張ITMS 嘅呢個 prepaid 卡，咁所以就開到個 account 啦。咁所以如果有人有需要要 register podcast 的話咧，不妨通知我，咁我可以幫得到你哋嘅。因為坦白講，而家 pick 咁大咁鬼忙，其他人亦都未必一定即係咁多人係即係得閒搞嘅情況之下，如果多個人幫到手的話，咁我都叫幫到手嘅。咁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聯絡我做呢個podcast 嘅 registration 喺 iTunes 嗰邊嘅話咧，咁就請聯絡我啦。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ar@gmail.com 啦。咁講到呢度都好似差唔多，因為其實我諗喺即係我唔敢講我好深入討論 podcast 嘅嘢啦。咁但係起碼我諗 臨完個節目之前，我需要講一樣嘢好緊要嘅俾大家聽嘅，就係話，如果你諗緊做 podcast 嘅話，唔該，你第一件事要問清楚自己，就係話你係咪真係好想有啲嘢講俾人聽？唔係話淨係自己嘢喎，嗱，你可以用自己嘅生活作為一個呢個 podcast 嘅題材，你所見所聞去講冇問題嘅。但係你係咪真係好想好想好想同人講嘢？如果你是的话，不妨试下，不要介意做得好不好，不要介意究竟会不会有人听你讲的，试下。很奇怪的，你不会想象到你会有人去听你讲的，但是深刻这么广这么大的世界，一定会有人啱听你的东西。即是等于我而家我頭先都講啦，我都有幾十人係聽緊我個 podcast 啦。咁甚至經由我個 website 去聽嘅人亦都有。咁我諗應該一個禮拜，唔係應該 any given time 我點都有三四十人係無論係 subscribe 咗又好，就咁 click 我去聽也好，都有人聽緊我講嘢咯。咁有人聽緊我做節目咯，所以咧。唔好介意有你自己谂嗰、那个，即系唔好俾一个 presumption 自己，系冇人会听你讲嘢，千祈唔好咁谂。如果你真系好想讲啲嘢俾人听，无论系乜嘢都好，你想做好似我咁做音乐节目也好，你想做一啲新闻节目也好，做 critique 做书评做做啲生活琐事嘅嘢，所见所闻甚至如果你中意。砌机教人哋做砌机或者做啲咩嘢，即系教学嘅形式嘅，教人哋学下广东话，我都谂过呢样嘢，不过我未做就咁解啫。教人哋学广东话，教人哋咩嘢，即系唔好计较究竟你个题材系唔系真系咁吸引，一定会有啲嘢啱嘅。如果你做得好嘅话，唔好太介意音效，即系你录音嗰只数，虽然。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點都要介意一啲嘢。如果譬如聲，你錄音嘅地方係嘈到根本冇可能聽到你講嘢的話咧，咁係冇意思嘅。你人哋聽唔到你講嘢就係聽唔到你講嘢噶啦。你嘅目的係想人哋聽到你講嘢嘛，所以就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喺一啲太嘈嘅地方錄音。就算要嘈嘅地方錄音，你都 make sure 你錄到出嚟嗰條 track 唔係太過離譜。就算即係。你點都要揸執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你一定人哋聽唔明，聽唔到你講嘢。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唔好介意啲咩嘢咯。有興趣嘅做啦，唔係花好多錢嘅啫，揾唔到錢咁話啫。但係一定有得玩。你有冇恆心去玩先至係最大問題，同埋你有冇嗰個 passion 啊？即係好似如果你有睇過少林足球咁講啊，張爆講啊，唔係。阿豬肉佬講：你個心裏邊有一團火要爆出嚟，你有嗰團火咧，做咯，唔好介意太多，唔好鏡住咁多。有問題嘅嚟揾我哋啲 fellow podcaster 傾，有人會幫你。我諗大概咁上緊啦，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真係放膽去做，接受人哋嘅批評同埋意見，咁就 OK 噶啦。不斷改進，你一定會成功。咁我諗今集 podcast 集即係首集就我講都講到差唔多，講曬我想講嘅嘢，咁差唔多啦。其實都咁喺我離開之前，咁就再播一隻與 podcast 有啲關係嘅歌啦。咁就係Ari Shine 嘅 Crank It Out。咁下一集就會是正常的呢個 Positive Jungle 特區啦。咁就如果大家覺得你我喺度噏咗成大半粒鐘，咁覺得唔係好吸引的話，咁就等下集我出翻個 music cast 嗰陣時，咁就慢慢再聽啦。咁而家先聽埋只 Crank It Out 啊。咁下一集再見啦，拜拜。In my This podcast is produced with Cast Blaster.